威亦都好有文化，佢哋嗌口号只系嗌两次就收口噶，即系讲到出嚟就得噶啦。咁然之后可能系做一样做样嘢，跳场舞啊，听一只钢琴曲啊，唱完一轮，咁又嗌两句咁样。啊，咁啊好严重嗰啲冲突咧，对住催泪弹咧，对住一排警察咧，咁至于警察唔系追打佢哋嘅时候咧，咁佢哋系慢慢褪嘅。即系有催泪弹嚟，咁有梗系有几个威水啲嗰啲走去试下踩平佢，夹到佢，等啲 gas 唔好走出嚟啦。梗有呢啲事噶啦，即系你喺全世界都见到，梗有几个僆仔走去同啲催泪弹火拼嘅，带晒佢系带晒装备噶嘛，唔会即时领嘢噶嘛。咁、但系其他人咧系识得褪后嘅，因为冇必要啊。你大佬你而家唔系去送死噶嘛。咁、褪后嘅时候咧，佢哋好有秩序嘅。咁除非啲呢啲做法做得好突然，咁即係褪唔切咪嗱聲走囉。咁、但係佢走一兩個鋪位，即係或者一個 block 啦，一條橫街與一條橫街之間呢，啲腳步就慢咗落嚟，睇下點有冇追嚟，冇嘅話呢又停下，睇下自己吸咗幾多啊，有冇即係亦都有好多人即刻幫其他人呢，即係噴下隻眼啊，佢哋已經準備好曬嗰啲咁樣嘅即係解催淚彈嘅嘢嘅。咁、我都俾人噴過，即係好 nice 嘅，即係哇有個美女揸住個擠擠桶同你 close your eyes 咁擠兩嘢，咁叫你千祈唔好捽咁，咁又舒服咗㗎啦。咁佢哋睇定啲呢，咁又好似一場球賽咁，又向前進發，又想衝返入個廣場度。即系呢种咁嘅拉锯咧，就唔同我哋六四天安门就出子弹啦，系。咁啲人系唔散嘅。咁去到临尾清场之后嗰晚咧，都有咁嘅事，咁就但系啲人又系想涌翻入去啦。放工之后夜晚八九点，咁嗰次就犀利啦。嗰次就即系个警力要去到成条弥敦道咧，都催泪弹咯。即系逼到你哋系要走晒落去横街，冇得集结咁。咁大家都玩到十一二点啦，够喉啦，咁就即係散咗啦。 好 啊， 下次你听后礼拜嚟㗎嘛，係咪？ 我希望嚟到呢。 你要拎埋啲相过嚟睇，再讲会好啲，我觉得。 係啊，我諗我都想睇下整个 Kickstarter project 整套片真 係。OK， 咁係下个礼拜再傾啦，同 埋。好好好， 唔该晒，唔该晒。 好啦 ,OK， 拜拜。 拜拜。 好，咁啊 ，IFC 咧留咗，马 IFC 系我未瞓醒，我一路 keep 住系同听众讲紧嘢嘅，咁样咁啊，同听众交流紧啦，但系我就冇插到嘴喺呢个中间嘅讨论啦，咁啊，阿 Kel 网友唔好意思啊，我哋推迟咗你嘅分享时段啊， 系 啊， 唔紧要， 单枪。 是啊，但是你的你连你附居都攞埋嚟喎。 哦，咁啱我住附近啫。 哦，原来系咁啊。 系啊， 阿老阿图可以踩单车嘛。 哦，咁啊系啊，系好多人都唔记得咗，我哋好耐之前已经搬咗阿老阿图度做直播噶啦。系咁啊，据我所知，你有呢个喺英国嘅单车游嘅分享系咪啊？ 系啊。 其实系咪因为我哋之前讲过？上集讲过呢个单车，所以你又想上嚟讲下。 喂，其实我咁啱，即系，喺边度？系，其实我咁啱有去，咁样又想讲下一啲咁样嘅，咁我搵下张相出嚟，因为 好啊。 其实喺英国喺伦敦嚟讲踩单车咧，就好平常嘅事嚟嘅。 系。 咁你喺香港成日见到啲接车叫 Pompton 嘅， 系。 其实喺香港卖好贵，嗰边咧就好 common 嘅。 系。 咁我第一日去到伦敦，咁我喺 Gatwick 嘅机场咧，咁我等 Gatwick Express 走，因为我买咗飞，咁啊就要等个几钟先有火车嘅，系啦，先因为我 book 咗个价，咁我就唔可以乱坐，我开始去 check 火飞，咁样咧，我其实已经会隔两分钟有一架单车就入闸搭火车入翻 London 市区，系啦，咁样我当然冇带单车去啦，如果好贵啦，咁样，我就喺 London 咧就系租单车嘅，咁就话上次啊都有网友讲过啦，就租单车系点租啦。 Q 网有讲， 系 Q 网有讲过。其实咧真系好捻麻烦嘅佢嗰个。咁样咧，首先咧， 為了確保你租到單車呢，你要在個電話上去 download 咗個 app 先。因為巴奇呢就幫佢，即係佢係一個財團啦，咁樣做太多音，可能做太多音質事啦，咁就幫政府呢就做下啲 咁有良心。 你讲边个花旗系咪 City Bank？ 唔系花旗， 唔系花旗，花旗。 巴莱啊， 巴莱 系啦， 使少少钱啫呢啲。 系啦，咁样咧，佢哋咧就整咗好多单车，咁啊泊咗喺某啲地方度。咁你有个 app 之后咧，跟住咧你就去揾下你附近喺边度有个车场。 嗯。 好啦，好啦，我当我嗰阵时就喺 High Park 度借嘅，咁 High Park 有两个车场。 嗯。 咁样咧就咁啱咧，我就好多。咁啊，下昼咁我嗰日就封个唔该，天气就好好嘅，咁样咧我就就好多人走咗去租单车，咁租单车咧就个程序都好捻繁复，咁首先咧你就要 有 app 搵 app 啦，搵咗单车喺边度先啦，因为有机会俾人租咗，你又要走去第二度租嘅，好啦，跟住好啦，你搵到一个地方，跟住佢个 kiosk 喺度嘅，咁样咧你就要插你张即系你都 debit 卡啦。咁我唯有碌卡咁嘅啫嘛，咁样咧， 即系攞翻你香港 credit 卡， 系 credit 卡去，跟住咧就跟住佢，跟住佢个 instruction 啦，跟住我就碌张卡入去，跟住揿揿揿，跟住过数先，因为佢有咁计嘅，好似攞条锁匙先，咁样佢有 authorization code 俾你，咁样咧就俾你买七日同埋一好似系有七日同埋一日嘅。authorization code， 咁你攞完呢个曲之后咧，你就可以喺嗰段时间咧就租单车，系啦， 无限次咁样时间内可以用， 系咪系租单系攞住，即系你有权去用佢嘅单车， 即系譬如一日嗰个 pass 嗰个曲你可以用一日， 系啦， 七日嗰个曲你就唔使还，七日内唔使还。 唔系，呢个好似系我讲埋落去你就明佢点样起标嘅，跟住就好啦，跟住你攞咗之后啦。跟住佢又俾一個曲你，譬如一二三，一二咁樣嘅，咁樣咧你就要走去嗰度個揸單車度咧，咁就佢就揾一架單車，咁佢因為佢嗰啲係電子嗰啲磁力鎖嚟 ，lock 住咗嚟嘅，跟住咧你就要去揾翻跟住你就撳個曲俾佢，佢一二三一二咁樣，咁樣咧，因為咧嗰啲掣咧就係嗰啲。磨三片咧，啲胶制嚟嘅，咁咧啲俾人夹到烂晒噶啦，咁咧你揿极都揿唔到嘅，好辛苦先揿到， 即系揿落咳一声嗰啲，系嘛？ 揿落去要 suppose 应该系好细声嘅啪一声， 系 啦，即系嗰啲掣。咁但系咧，我嗰个咧，佢系绿灯，就系可以拎到嘅。我揿极咧，我揿咗两个字都系唔得，跟住唯有我又走去拎翻张卡，又笃过攞个新曲，跟住再揿，因为佢个曲系两个字内。要拎嗰部机，拎嗰架车，如果唔系就唔得嘅。系啦，咁我几经辛苦，有惊俾人抢架车啦，因为好多人都候住有架车。咁我攞咗啦，咁我行啦。咁我因为咧，佢就当你架车 undock 咗之后咧，喺嗰个 docking station 度咧，佢就开始计你时间。 嗯， 咁就计你时间就用几耐就俾几多钱咁样嘅。 嗯， 系啊，咁我就。段中計咁樣咧，我咧就由 High Park 開始咧，就踩單車踩入市，即係踩咗。首先我係踩咗個公園先啦，跟住咧就踩入市區嘅。係啦，咁我有個地圖喺度。 我見你有曬準備。 犀利、啊！我用 One Keeper 度住咗嘅。咁、其實咧。我想讲咧，咁当然喺个公园入面就有晒单车径啊。 嗯、 其实隔篱你喺单车径隔篱系有一个系俾啲马行嘅径嘅。咁、有啲人骑马啊，咁我就开到嗰度散步啊咁样嘅。系啦，跟住咧踩完之后咧，咁你就当然你就要谂下，即系因为我要去翻Oxford Street， 即系 Regent Street 嗰度嗰啲旅游区度买嘢啦，咁、我要焗住，我要踩翻出去，踩翻出去马路咁样嘅。其实马路都几 user friendly 嘅，因为可能英国人咧，佢个即系好多人踩单车，咁佢哋都会让你先嘅，即系好似话我哋灯位咧 ，suppose 咧、 灯，我哋见到我哋楼下灯位啦，灯位隔篱就拣、灯隔篱就系停车噶嘛。 系。 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停车，佢系差唔多有一个车位嘅，咁就空咗出嚟。咁你单车咧就行可以 stay 喺嗰度先。 哦。 系啦，咁样嗰几个灯位啲人都会让你嘅，甚至巴士都即系。都危險嘅，咁但係巴士都會讓你，讓你先嘅。咁啊，嗰段時間咧，因為咁我用 iPhone 啦，咁我又用 Google Map 啦，唔係、Google Map 用 Apple Map 啦。咁 Apple Map 導航咧，其實係準嘅， 係真係 準嘅， 喺英國啊嘛，係咪啊？ 喺英國係準嘅，因為我哋淨係窗by窗嗰只， 係 直情用用住 iPhone 跟住導航，其實係準嘅。 即係嗰班女人聲話俾你聽點樣去， 係啊係啊，係幾準嘅。當然你要望下條街名喺邊度啦，跟住轉錯啦。其實即係嗰個 OK 準。 嗯，即係其實你唔使望。佢話俾你聽係點，你純粹聽佢話俾你聽， 係啦、 你幾時要轉啊？嗰啲係 OK 嘅。 係啊，清晰嘅佢嗰個指令係，所以嗰、那個experience 都 OK 嘅。係啊，咁當然嗰個單車你就唔好 expect 係好勁啦。佢、有三個波段俾你嘅啫。咁、我哋平時踩單車係見後邊碌轉噶嘛，轉波噶嘛，佢係你踩個位轉波嘅，得三個波。咁就踩到 high high。 踩咗幾遠呢？ 我踩咗我踩一个钟头九个字，系啦，但已经个人散晒啦， 几长，几多公里？ 嗰、个睇下先，我踩11.48公里， 差唔多。 我睇紧一个钟头十二分钟， 同我、我最长嘅个人经历差唔多。我喺北京，我有架单车。我搬屋冇位摆，或者懒得摆，摆咗喺我 friend 屋企。咁啊，卒之得起心肝攞翻去啦。咁啊，踩翻去我住嘅地方。踩咗个几钟又系， 得几环？ 十公里多啲。佢喺北五环 啊， 我喺东边啊，唔系，我喺西北边四环度啦，三四环。十零都是十公里到咯，睇一个几钟。 呢、这个时间计埋我喺个，因为high park 入边有啲湖啊咁样，我已经影埋相啊 ，hea 下，即系有时落车影相啊。 我谂你踩得舒服好多啦，我踩马路啫，仲要过行天桥啊，之后用个烂鬼百度 map 嘅。 咁相对嚟讲，呢个我哋即系 Apple Map 好好多。 系， 系。即系 Apple Map 海外系正常嘅， 香 港就拉晒屎。 喺日本都有踩， 系 踩翻工，咁啊踩大概一个钟。 你都系租单车， 唔系自己买嘅。 跟住你运翻嚟香港， 冇卖咗啦。 哦，你喺嗰边买，跟住之后走。 嗰个系冇波转嘅熟女车嚟嘅， 熟女车 有个咁嘅 term， 前面系有篮嘅。 系， 我系专踩去买餸嘅， 系 咁嗰啲系真系好捻好踩嘅啫，系啦，咁啊踩咧，但系我绝对唔敢用 Apple Map 嘅， 因为日本嘅 Apple Maps 都系好濑嘢嘅， 冇耐之前全东京都系荒野嚟嘅， 哦。原来 咁错开嘅时候， 即系基本上系得呢个欧美地区系可以信得过嘅啫。 咁但系就算用 Google Map 咧，都唔系太信得过嘅。因为 Google Map 好似话会搞错啲方向。 Google Map 太多小路，佢入唔，佢冇导航 data， 唔识入。 系啊，咁就要都系要用翻日本嘅 map 啲。哦，本地搞嗰啲 有个 service 可以叫 Navi Time 定乜鬼，我唔系太 就 Line 有间啦， 系啦，啊， 系咪？ 唔系 Niva， 唔系，叫 Navi Time， 佢真系专门做嘢，做地图嗰啲嘢嘅。咁佢有个地图就系直头系俾你 search 踩单车嘅 route。 哦，正 哦。 咁佢直头有几个 option 啊，佢就话你踩单车脚程快唔快啊？你想踩大路啊？想踩小路啊？想踩平路啊？都有得拣嘅。 而家系咪 Google Map 系某个国家嘅地方都嘅 service 都可以用单车拣单车嘅路？ 好似未得， 未得。我唔记得有一只定系冰系可以。 Google Map 有啊，好少量地方有讲单车，但系香港定冇 限量供应， 香港冇啦。 咁啊，日本有只咁嘅 app 系几好用嘅。app 喺电话上面嘅 app 要俾钱。 喺 web 上面你可以查到条 route 点样，大概点样踩嘅。咁我查完条 route 之后，就系都系喺翻电话度睇 Google Map， 大概嗰个路口啱啱，嗰个路口啱啱。 自己估啊嘛，大约记住。 唔系，因为其实就唔使转太多弯噶嘛，睇翻系。 不过同埋你翻工嘅话，你都踩踩到踩多两次都熟啦。 唔系，其实踩两日啫。 系 我都少踩。 阿 Ken 网友，你嘅单车经历咧，你对比翻你而家喺香港咧，你系觉得系咪差好 X 远咧？即系香港嘅友善程度对单车， 咁、哦、一定系啦。 系 香港嗰啲人唔理你噶嘛，你踩马路， 嗯， 好危险， 系啊。 因为我之前试过踩马路咧，就直情。即系直情喺十字路口咧踩咗下咧爆胎， 点 解咧？系因为成条铁喺度嘅，你睇唔到嘅。跟住就急埋条胎，咁就火踩啦。但系嗰度啲马路，我未见到有呢啲咁嘅垃圾咯。系啊，咁同埋啲人系真系睇，真系会小心你嘅。就算喺 香港系劈挨埋嚟噶嘛，仲要 系啊系啊，即系逼你埋墙咁只咧。 系， 就算系 Oxford Street 因为Oxford Street 就系一条路好长嘅路啦。咁其实嗰条路咧一架巴士即系只可以俾两架巴士行嘅啫。咁系单即系来即系 双线双程 系啊。单线双啊， 双线双程 系啦，咁嗰啲就算你系踩紧嘅，喺前面巴士都唔会拨你咯。 系 嗰啲真系， 我记得英国咧系好多，即系佢每年咧做呢啲咁嘅政府嗰啲叫咩公益广告啊，定政策宣导咧嗰啲都系即系 PIF 做好抌好多钱落去咧，其中即系关于呢个交通安全咧，有一好大部分咧就系做呢、這个。同就喺马路上面咧，同单车嗰个嘅使用者咧，佢哋嗰个应该你哋作为一个私家车，即系或者你哋啲车主啊，应该点样去协调啊嗰啲咧？即系佢哋唔系话俾你听啊，嗰班人咧系唔应该用呢个马路啊嗰啲。即系你见香港啲广告系完全冇事咗喺马路上面，原来系有人用单车嚟，即系佢系单车都有份用噶嘛。但系你见到英国嗰啲广告咧，好多时候就系话你哋嗰班司机就系你哋成日都唔理嗰啲单车司机咧，就成日搞到咧又有交通意外啊嗰啲。因为而家讲紧英国。其中即系交通意外咧，牵涉得最多咧，就已经系就系话成日冇睇到有单车嘅喺附近咧，咁就好容易就炒车啦咁样。咁所以佢哋而家都落好多嘅资源咧去教育嗰啲嘅司机嘅。咁但系你吓调翻转啦，香港系 香港个十九政府一路都系当单车系运动，唔系交通工具， 当你隐形啦，简直系。 咁旧年定前年呢个黄金宝嗰个广告已经系好破天荒㗎啦，叫你注意下呢啲咩单车安全啊嗰啲。 佢都系叫你喺单车竞踩咋。 係啊，其实都系、啊。 即系喺日本同喺英国好类似㗎。行人就永远都系有道路嗰个最高嘅使用权。但系呢行人呢就永即系有样嘢好简单，就是你行得慢嘅就要让得行得快嘅。即係你架单车阻住条路，后面有车，佢唔会逼你，但係你见到后面有灯，你自然会行埋一边等架车过先。 係啦。 人见到后面有单车都系会让咗架单车行过先。咁样嘅用路嘅方法。 道路上嘅礼貌。 你如果话喺大路就有行人路嘅地方啊，有行人路嘅地方就系你单车都系踩行人路，但系就系踩近马路边嗰边啦，就唔会逼你出马路嘅。咁会踩得舒服咯， 系， 同埋系安全咯。我会放心踩。你话如果我翻架车，即系唔攞翻架车，香港我有架单车咧，我都唔敢踩出街咯。 明 白。你在香港有冇踩单车啊？或者你自己 租过单车踩咯，冇拥有单车。系啊，屋企地势比较险要。 系，但阿 Ken 网友系住呢度附近，系咪？因为呢度附近啲路比较好踩，所以就 我唔系。 但其实你周围都会踩嘅。 我踩开呢边啦。 系 系啊，咁 我未試過踩北上，踩到去元朗嗰度，咁我都諗下會有機會再踩嘅，係啊。 系阿马网友又系啲单车爱好者，我可以同你交流一下啩、 哦？我同佢交流过。 系啊系啊，咦、啊欸、你呢个咁样嘅笑容有啲怪异、哦。 交流过， 系 佢玩嗰啲嘢，我玩唔起。 哦，原来是咁。 佢车速太快啦，我啲 系你啲安全， 我安全驾驶嘅。 系，嗯，我见到阿力个阿发网友又系咁笑、哦。是有啲 我恥笑緊阿 Kel 網友啫， 俾人差話你 跟阿馬網友，你星星都執唔到啦。 哦，好嗱，咁 星星執唔到係玩開老卡咁 樣。讲翻 chat room 先多谢有听众证明我冇瞓着啊吓，咁唔系我系冇回应 ISG 嗰啲嘢啫，不过唔系我觉得佢喺现场会可以更加好啦，同埋就唔好意思啊，搞到嘉宾嘅分享推硬咗，咁啊咁啊，同埋咧阿 Fat Man 话，咦佢又系单车友，佢话佢咧。今晚都是踩完单车先听 Talk Only 的，其实你可以一路踩单车一路听的，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意外的。 真的有危险的。 是。 因为我那段时在日本呢有 download archive 来听。 是哎呀大镬。是。 用错道器。 好撚大镬的。 用错道器。因为是这样 子。一直就。 好撚大镬的。 定是时间太长了。 不是你会。 无力的。 你 会。推传了个人。 你会听住呢有时真的会不留心露面啦第一。咁、 哦、 第二样呢真的突然间你会笑你个你不是会笑到扭到歪态啦 是你个人无啦啦。听紧嘢，你又喺度鸠笑， 冇一道真 气，唔系系会 吓亲人，好强啊嘛！日本有无啦啦人笑喺度，自己度 有一条友痴痴地咁喺度单 机单车 咁样笑， 嗯， 系啊， 吓亲细路哥， 真系会吓亲细路哥，吓亲自己添啊！真系无啦啦喺度笑， 嗯，咁啊。 踩单车听 系 戴 headphone 或者戴 earphone 听又系几危险， 都系咁。其实过马路都系啦。 我嗰阵时系塞一隻耳仔， 系 一定系塞一隻耳仔，同埋唔可以用 in ear 啊。 我 in ear 因为 一定要漏声 嗰啲 ，in ear 系耳根 要漏声，唔可以用 in ear 啊，好危险。即系你就算系日本都好啦，你后边有架车 卡咯。 哇！Speaker 香港啫，而家都少咗啦。Speaker， 如果喺街见到子弹仔波汤你都几劲。 哇！ 唔系大嗰啲 speaker 啦，嗰啲仲有嘅，嗰啲 声过 啲康达街车仲有。 康达街车， 而家蓝牙都 系 啲啊嘛。Boss 啊，仲嘈。 哇！ 真系唔可以用 in ear 啊！你系想单，你系想听一只耳仔都好，唔可以用 in ear 啊，好危险。 明白。咁啊，咦？啊！呢个 Fat Man 咧，佢话佢今晚踩，我唔知呢个系咩品牌嚟嘅 ，S T R I D A 喎，咁系我唔识啊，唔好意思啊， 接车嚟 嘅， 可以噶， 哦， Super 嗰架卖嗰架， 哦，唔识啊 ，sorry， 唔好意思，我 好难踩嘅， 我小弟对单车冇乜研究啊，咁啊，恕小弟 估下，呢架潮嘢， 潮嘢嚟嘅，哦，即系 Fat Man 都系潮人啦。系潮人潮车啊，咁啊，同埋咧佢 潮吹 ，O K， 佢讲咧今日 Google 个 Doodle 咧都系呢个单车系啊，因为今日咧系呢个环法单车赛嘅一百届第一百届嘅举行之日啊，咁 一百届 系啊，第一百届啦，咁啊今日咧即系星期六啦，过十二点啦，星期六啦，咁啊就系、是、香港时间咧下昼四点九咧就系、是、开始咁样， 仲有冇打嘅 咩啊？咩啊？ 冇啊，有对有一届嘅环法单车赛个主题音乐或者主题歌啊，其实 系 一首音乐嚟嘅啫， 系 就揾咗 Craftwork 去做一只 album， 系啊 ，Craftwork 系呢、這个。是这个老人电子乐队。 哦咁啊。咦是啦咁啊这个玩。 快咗。 点啊 我睇緊呢个 Google 嗰个 Doodle 啊。 哦。 就系见到有旅游友喺度摸打脚喺度系。 系。嗰个佢纯粹系一个 GIF 嚟㗎喎。我以为佢系好似有啲呢会有啲。 我以为佢嘢会系。 系有啲 有 game。 系啦有啲嘢玩下咁样。 即系督佢嘅屎忽佢会叫。 同埋佢今年 嗰啲咁连射啲 keyboard 掣，睇下踩快啲。 诶，同埋今年嗰个其实唔系好靓嘅，啊，同埋环法好似系咪第一年 亚洲区终于有高清啦！你知啦，以前冇高清睇呢啲好鬼辛苦嘅。 我觉得好似个好似张银纸啊， 吓 个 紫色嗰张啊，系咁啊， 纸唔会喐嘅。 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阿 IFC 咧有回应翻咧之前啲听众咧问佢关于即系佢呢个伊斯坦堡啦，即系或者伊斯坦布尔啦，佢嗰个治安嗰边嘢，咁啊佢咧就话治安都唔差嘅，啲人咧都系好友善嘅，不过咧就佢话当地嘅呢个贪污咧就似乎都几严重啦，咁样咁啊 严重得过 强国 祖国。 哦，咁又唔可以喂强国系有中国特色嘅廉政风格嚟㗎嘛，嗰啲係咪先，即係呢啲好难讲嘅，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咁其实即係冇社会主义。 廉政风格嗰个广告要倒转播㗎嘛。 哦，係呀係呀係呀係。係佢嗰啲幻想嗰啲其实现实嚟㗎嘛。挥完 手啲钱飞埋。唔记得咗类似咁。係呀。同埋个伊斯坦布尔啊，又系呢啲译音。 系啊， 我嗰日睇新闻、电视新闻，香港、 香港 今日定今日朝头早 系香港早晨嗰啲噶嘛？ 我哋嘅阿桑唔系我哋阿桑奇 系 变咗阿桑吉。 阿桑吉 吓，做乜又改咗名啦？ 系 改咗中文译名叫阿桑吉。 加入大陆系咪啊？ 系咯， 好多都跟晒 哦，即系新华社啲 friend， 弗吉尼亚啲 friend， 无论啦啦， 系 啊， 弗吉尼亚呢个都好正啦，系 阿桑吉好似欧吉桑嗰啲 friend。 系欧吉桑好咁啊，呢个分 名 即系太多呢啲咁样嘅柒柒嘅译名啦， 超 柒 啦，唔该。 系以前咪始终以前译得好啲啊，或者用广东话读翻嗰啲都系听完都唔知佢究竟其实讲紧啲乜啦吓。其实超人嗰套戏咧，佢都系佢都系用台湾版嘅字幕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嗰啲中文译名咧都系都系怪怪地，即系你听到个英文讲紧呢个点啊？哦，点解个中文字幕用广东话读？啲嘢好怪 嘅。系咯，点解台湾有自己译名？ 系 香港有自己译名，大陆有自己译名，但系香港又要跟翻大陆，冇得解嘅真系。有得解啦，当然。 唔系，其实就有得解嘅，啲媒体又懒啦吓，咁啊而家尽量都系用翻新华社稿噶嘛，咁你用新华社稿咪真系唔使谂啦，系咯，咁啊。阿 Kel 网友定 Kel 听众系 Kel 网友 ，Kel 网友，你仲有冇其他关于呢个单车嘅经验分享？你喺英国系咪就咁就真系踩咗咩话？系你估以为真系好似嗰套《小小超人梦》嗰啲咁样啊？攞住个骆驼咁，真系可以去到美国咩？ 冇啦， 咪真系谂多咗啦。系咁，但系 中国梦 系咁，但系你喺英国系踩咗一个几钟，跟住就冇再踩啦。 系啊，踩差唔多啦。我根本个行程唔系可以直接 俾你咁样， 因为 confuse 咗。头先你话逐系段中计嗰个租车。 即系首先你俾咗嚿钱先，就攞 offer registration code， 咁个咧就系俾你你有权喺嗰段时间用单车。 即系嗰个钱系按金定系点样？ 唔退翻噶，食咗你噶。 即系俾两次钱。 系可以咁讲， 明白。 即系 basic 一个亚曼，再加你段中计。 系啦， 俾个使用权。 咁都好似几贵嘅。 咁几钱咧？系咯，其实 我应该埋单。我见翻信用卡张单，两张加埋都要50几蚊。 港 币 嘅罗文，计埋港纸嚟噶，港纸嚟噶。 咁超级贵喎。 贵加贵，越来越贵。咁最惊咧就系你泊车要小心啲，因为咧你怼架车埋去咧要大力啲笃入去，因为佢迟唔到你咧，咁就永远扣紧你钱。 佢系咪一排啲车一排咁样打直摆之后咧？前面有个嗰个锁车个位系好似 T 字形咁怼架车入去。 系啊系，佢喺个车中间个 窿会 T 字 咁咯，磁石喺度，跟住总之你一定要大大力推架车埋去。 咁佢就夹实佢啦。 咁就夹实佢，咁就就计就停咗你扣钱噶啦。 哦， 计即系停咗你个表啦。 我试过喺九州租架电动单车，好捻快， 系 好舒服，唔使踩。 电动单车就当然啦， 电动 电瓶车， 佢帮我，唔系佢帮我上斜嘅主要。 要上电。 咁啊，但系租一日任踩，包见血都系500 yen。 包见血系， 系踩到脚见血啦，系。 哦哦， 任做包见， 系 系啊， 包见血点解咁解？系。 有冇信？ 有啊有， 系 我哋节目再睇啦， 系，但系嗰个相可以，可唔可以分？我之后可唔可以攞嚟，譬如话摆喺 forum 度分享俾你？ 可以啊，可以啊，我搵翻，因为部 iPad 冇电啦，已经。 哦，好， 系 已经，哦，即系证明我哋节目长得滞，已经长到 冇插电。 冇插电。 哦，好，咁啊，